各位好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。很熟悉的一首歌曲叫做《迟到》，这一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刘文正，当然你可能听过其他的一些男生的版本。那刚才听到的呢，这个女生是来自于韩宝仪的。 OK， 今天第二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庾澄庆，叫做《无法忍受》，这是他在1989年发行的《让我一次爱个够》专辑当中的歌。这一张专辑当中其实收录了他很多不同类型的歌，可是在他的那种独特的风格的演绎下，却显得非常的流畅和自然。 每个早晨被噪音吵醒，只好早点起，一次装满春夏秋冬装，全到红配绿。哦，时间有点可惜，永远就是不够用。哦，空间有点可惜，永远如此急。这样的日子无法忍受，是否还可以让我找到新的自己？这样的日子无法忍受，没有人理你。哦，夜晚终于来临，又觉得有点孤寂。哦，假期的是难挨，还是没出去。这样的日子无法忍受。 歌呢是来自于1989年专辑里的歌，但是现在听起来也不会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让人有落伍的感觉啊。就是音乐顽童哈林庾澄庆的歌《无法忍受》。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呢是他的绝对代表作了，来自于郭靖的《在树上唱歌》。郭靖给的感觉一直都是那种不算很漂亮，他也不是很高调，当然他也不算是特别火，但是呢还是有那么几首代表曲是一播出来大家就会跟着哼唱的。在树上唱歌，下听一下。 你说的每个笑话我都笑了，是你变幽默还是我变快乐？好久不见，你说我大不相同，偷偷告诉你我的心去真心了。我想着每件事都那么严格，弄得全世界好像只剩作者。爱一朵花不猜它能开多久，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没了。想要

静的倾斜，谁的心跳像黎明的号角，吹得我风雨飘摇， 谁为我披的这件衣裳，为何梦醒来还有余香，谁在山巅落花般歌唱，指引我前路的方向。 你呼吸是风雨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最真的爱深埋藏在心中，曾经求来，你知道你爱他，你爱他，你爱他，风雨中会过去，你和他也曾伤心怀疑，从未放弃，也许你在哭泣，故事越美丽越悲喜，越叫你爱他，他正在期待你真挚的爱，现在到永远会更 张学友的真爱，他有一张真爱的精选集。这一个精选集呢，不仅成为了张学友演唱生涯当中的一个巅峰啊，而且彻底的奠定了他在台湾乐坛的王者地位。另外呢，在当年美国的滚石周刊还说95年呢是可以称之为 Jackie 年，虽然是有一点夸张啊，但是也能够足以证明张学友的成功对于当时西方的震动吧。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，他是短发，给人感觉很清爽很淡定，好像听到这个名字就有夏天的感觉，他是许飞。听到这一首夏天的味道。 我记得那个夏天，球场边的约定和窗外挂在树梢的白云，我怀念曾经感动的旋律，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。你送的相片我会好好藏在抽屉，偶尔才翻开那些青涩 许飞特点的一首歌曲。其实这也是在07年的时候，制作人周志平根据他的演唱特点为他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。据说呢，当时他是请人制作了三个版本的歌词，然后让许飞都录了小样，看哪个词曲呢结合起来会更加的完美，而最终呢才定下了这样的一个版本哦。那接下来喜欢听民谣的朋友，这首歌你应该会喜欢，就是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《安和桥》。 再看你一遍，从南到北，像是被五环路蒙住的双眼，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盒子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。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，代替梦想的也只能是勉为其难。

13910033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日报消息，记者22号从公交集团获悉，5月28号至30号期间，本市将开通4条节假日专线，比如八达岭专线由德胜门专座直达往返八达岭长城景区全程高速，慕田峪专线由东直门外专座直达往返慕田峪长城景区全程高速，野三坡百里峡专线由天桥汽车站专座直达往返野三坡百里峡景区，古北水镇专线由东直门外专座直达古北水镇景区全程高速。上述路线均采取一站直达的方式运营，详细信息可通过定制公交平台网站进行查询。北京日报消息，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23号表示，今年年底以前，萧太后河将恢复水清岸绿的昔日景象。萧太后河始建于公元988年，距今已有1000余年。目前，萧太后河通马路至京哈高速路段，六环路入凉水河段已开工建设，建成后将成为副中心南部地区的防洪生态屏障。此外，从今年6月起，定福庄再生水厂将为萧太后河补充最高10万立方米的高品质再生水，让充足的水源为萧太后河实现水清岸绿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阳光真好，像小猪的脚，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，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。 小军的音乐盒。 着离开我，离开我，离开我。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，太多太多理由值得你留下。该花开的时候 齐秦的花季，不知道现在已经五十多岁的他还能够唱多久，还能够支持多久，还能够去参加多少档这样的音乐类的节目哦。但是小军有点私心诶，希望他能够归隐一段时间吧，能好好去创作，然后好好的调养一下嗓子，再出来是不是还能回到当初的那匹来自北方的狼的感觉呢？好啦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，哇，真的是一首当年的超级经典，基本上那个时候身边的女生都会唱，来自于徐怀钰的叮咚。好啦，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啦，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会陪伴在路上的你哦，拜拜。 我是一片哭过的天空，我一向太空为你忧柔，跟不上这时代大胆与放纵，让自己自由，在下过雨以后，当你是一道划过的彩虹。天空有天空，下雨的苦愁，你我有你我，不得已的不同，谁能不断地隐瞒心痛，谁不想在那风雨过后远离惶恐， 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